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拖兩個禮拜報啊，先到我啊！但坦白講啦，我嗰段咧就好短嘅啫。咁短之前咧，梗係咁啊，都係要拉下報啦。咁啊，梗係講下有關呢一次示威運動嘅嘢啦。即係提醒我啦，阿碌喺逼嗰時咧就傾傾下偈。咁阿碌你就講咗個咩 topic 話？ 咁就點解即係好似六八九朋友呢啲啊可以講下佢啊嘛？ 可以。 你又冇？你淨係講咗 佢扮男嘅，佢扮男嘅。 又淨係講咗大的嗰、那個，又講咗你嗰、那個，又冇講六八九個朋友嗰條啊嘛。咁啊，順便講下佢本人啦。即係有啲人奇怪點解哇？啲人即係讀過大學啊，接受咁高等教育啊，咁但係點解出嚟都仲咁藍絲嘅咧？即係啲醫生啊。 我估到我同你諗嘅方法有一定係唔同喎。你講，你講下你點解點睇？ 咁其實讀過一啲專業啊，或者一啲好技術性嘅科目，唔代表你個人會黃咯。 嚇！而個意識形態唔同嘅，因為左右。嗯，个谂法都唔同啊嘛。 反而，譬如你读过啲人文科学嘅嘢，就会黄啲咯。譬如你读过 political science 啊，或者读过 social study 啊，嗰啲就会黄啲咯。 你读医都系噶，因为医都系都系左。 咪医都系 左，都左倾，都左。 医就你最主要系嗰、那个点样讲啊？即系医学点啊？ 医学系左倾。 呢一个学术唔系呢一个学科系为咗要帮人啊嘛，咁、所以就 都左倾。 即系本质上都会左倾少少。咁、当然，即系你见依家咁多。啲抗爭者受咗傷唔敢去醫院，咁就因為驚啲醫護報串啊嘛。咁即係都有例外嘅，就算你係做醫生都有藍嘅。 啊，都有。我睇藍黃咧，其實我講呢個方，我諗咗一段時間嘅。其實藍嘅唔係你哋所像咗咁撲街。即係。啊，可能我應該唔會俾人屌 喎。我成日覺得藍絲其實係因為個社會俾唔到安全感佢哋，而令到佢哋變得樣樣嘢都要為自己着想， 因循 樣樣嘢都要諗住自己。喂，我對我有咩損害先？保唔保障到我自己先？因為個社會對佢冇保障嘛。 嗱，我可以講一個大方向去講藍絲啊。其實佢哋都係一個好善良嘅人。喂，我見到送曬頭。被人打到豬頭咁。喂，你哋唔好再示威啦。停止啦。喂，佢可能係出於一個咁嘅立場。喂，你哋仲讚佢？佢哋咁樣送頭髮，你咪黐線嘅你班黃色。喂，我見到其實 嗰啲係淺藍， 有部分藍絲係真係咁樣諗嘅。屌你啦！你繼續撐佢啦！你繼續撐佢，佢繼續放火，繼續放火，佢諗啊！喂，成個社會，佢諗嘅嘢就成個社會。喂，大佬，地鐵冇得坐啦，你放火燒啦，打爛人哋啲嘢啦，係咪先？咁其實某程度冇對個事件冇幫助噶嘛，係咪先？而且最撚大禍，你哋係會坐監啊嘛。喂，好多藍絲，我見嘅藍絲都係用呢一個角度嘅。喂，咁當然佢有啲逢係差佬都撐嗰啲其實咁紅嚟㗎啦， 好殘啦嗰啲。 嗰啲紅底，嗰啲紅底嚟㗎啦，點知係藍啲紅底嚟添啦？即係我覺得其實藍絲就反而藍絲有啲係仲理智過我哋黃絲。即係我哋黃絲係好多好，而家我啱啱成日聽人講嗰啲中計王啊，好撚興嘅，而家真係鑊鑊中計。點解啲黃絲咁樣容易中計咧？我支持呢班示威者。但你叫我出嚟衝，包括我自己啊，我出嚟衝，我冇出嚟衝，我頂籠出嚟化夢啫，出嚟化夢啫，我冇出嚟衝過，咁我咪認為幫唔到佢哋咯。咁我哋見到有一啲咁嘅信息，我咪諗都唔諗，我咪傳出去，希望幫到呢個運動咯。因為佢哋自己反而係把黃絲無助感啊，我幫唔到你哋啊，我唔會衝啊，我幫唔到你，我欠撚咗你哋，咁我就只可以。喺個輿論度，喺個 Facebook 度， 個文宣度， 用文宣度去咩？我一見到我就第一時間轉貼啦。喂，咁咪變成中計咯，變咗中計咯。其實我好明白個黃絲係咁樣，個藍絲係咁。藍絲點解難中計咧？其實都仲計，但係藍絲嘅比例少啊。 藍絲都中噶，環球時報 中 曬， 緊要添，好多 39個中國人死，屌、啊！原來大部分係越南人添。 誒，又唔好理佢啦。咁呢樣，誒呢個中計唔緊要，呢個中計就有全世界嘅傳媒陪你一齊中計。 嗯， 嗱，好簡單，我都話啊，死39人㗎。咁、我咪中計咧？其實我覺得唔係嘅。咁、大佬，我係相信嗰啲真實嘅傳媒。香港嘅傳媒、外國嘅傳媒咁樣講，我以佢哋嚟講啫。咁、要中計，佢哋中計先啦。佢哋嘅付出大過我啊嘛。但係咁樣好簡單。我記得淡仔嗰單嘢。你話淡仔藍唔藍？我估佢都藍啊，坦白講。但佢冇公開講過，你唔可以屈佢。OK。咁如果佢俾人咁樣貼一張嘢，咁樣咪全部中曬計咯。因為點解嗰啲人急啊？哎呀，我要揾啲撲街藍絲裝修，哎呀就嚟啦。咁咪中咗計咯。反而藍絲就少呢啲，因為點解？喂，我哋集中要破壞嘅都係第一間啫，坦白講，龍門啫，係咪先？太咩啊嘛？即係藍絲咁樣諗，佢唔會係周圍。不如遍地開花咁樣去破壞你，都冇咁嘅人，亦都冇咁嘅能力，就只可以針對一間，你最有旺嗰間咪搞佢哋嗰間咯。但係我哋黃絲多啊嘛，咁唔好示威者多啦，應該係嗰啲騷動者多咗，咁佢哋咪可以揀遍地開花都唔驚咯。咁但係你都要幫到手噶嘛，咁咧好多黃絲幫唔到手，咁佢就只有喺呢一樣嘢。坦白講，佢唔會諗啊，佢唔係我啊嘛，佢唔會諗啊，對將來個運動有冇損害噶嘛，咁我會諗埋將來個運動有損害，我先至坦白講啊，甚至乎死39人啊，我第一時間知，我都唔係第一時間貼嘅，我都係過第二日，我讓子彈飛一會先嘅，點知全世界都屌你，咁咪嗰日都仲係冇緊39人，我先至信㗎咋。坦白講，我係一個忍得到嘅人嚟㗎，我唔會我夠無助感啊，我夠冇喺前線衝咯。我最多就發下夢，你要行我咪行咯，你要響我咪響下咯，係咪先？有差佬埋嚟我就走㗎啦，我都坐你攞紅鳩啦，係咪先？唔係走嚟講，我唔會咁做啦。總之坦白講，咁但係我都有一種無助感㗎嘛。咁樣我要鋪一啲咁嘅相關嘢。但我就會讓子彈飛一回先。咁呢一樣嘢咧，係我令到我自己好少中招嘅。嗱，好就我哋嘅好朋友42咪鋪好中咯。因為佢自己又冇咗咁啊嘛。佢就變咗黃啦。唔知幾時開始變咗黃啦，變咗黃。咁佢自己都又幫唔到乜嘢喎。 唔係佢不嬲都黃噶啦，係嘛？ 即係睇下點樣啦，好難講嘅。即係 我唔覺得佢心藍先啦，起碼。 唔係啦。即係話曬都幾見制嘅，係咪講？即係而家可能識得我哋耐咧，俾我哋感化咗啫。佢曾經就一段都喺公民黨嗰時候都幾都即 係唔係？咦？ 啊，唔係公民黨，佢喺建制嗰度過嚟㗎嘛？坦白講，唔知係葉劉都唔撚要佢啊嘛？係、 理論上嗰陣就未分黃藍嘅。 係咁啊！葉劉唔要佢先至過嚟。投靠我哋社企嘅，跟住社企都投靠唔到啦，係咪先？咁唔好講呢啲嘢，因為而家人哋轉咗黃咧，咁我哋唔咩啦。咁佢都有無力感，佢有冇無力感，佢咪第一時間貼咯。佢唔識得等讓子彈飛一回先咯。我嘅方法其實就好簡單，我讓子彈飛一回。咁其實賴又好少啊，我係好少賴。呢幾年我咪賴39人呢次咯。咁都唔係冇中國人啦。都有中國人啦。咁只係。十幾個啫嘛，變咗係咪先？咁都係有，都賴唔曬㗎。但係好似淡仔嗰啲，我就唔會賴㗎啦。我一定唔會賴㗎啦。首先，我會諗下，而家邊有夠撚僵話自己話你係曱甴啦，黐線啦！你喺呢、這個你喺個 Facebook 鋪啊，都俾人屌到撲街啦。而家冇人會咁樣表態嘅。前院表態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咁就可以。 明建制又喺度扮。 扮建制用，即係扮黃絲就可以。明藍絲話自己藍絲就冇可能。話俾你聽，即係冇咁戇鳩。話俾你聽，即係所以我同阿碌你講法個藍色，咁藍色都分深藍淺藍嘅。咁講真啦，嘅深藍都唔會太多。淺藍都始終都係淺藍嘅多過深藍啊嘛，但我覺得深藍嘅人其實某程度佢個心地唔差， 佢真係壓，即係唔撚想見到你哋咁樣。 嚇唔到，我覺得淺藍嘅先生你唔差喎，深藍嘅撲街。 係，即係所以我咪話 深藍嗰啲個個都撲街。 我就話深誒淺淺藍嘅心底唔差啦。佢哋真係唔想見到你哋下送頭。佢哋可能有嘅有個良心喺度。 嗯。 但佢哋會用另外一個方法去表達佢自己嘅啫。 嗯。 話聲俾你聽。咁其實某程度，所以我唔係好分黃同藍嘅，成日我自己唔分嘅。即係好似朋友咁，我佢做朋友，咁我唔理你分你黃定藍，但意識形態嘅話，我就好清楚啫嘛。 嗯， 係咪先？咁所以有時候我都要企喺人哋嘅立場嚟諗嘛。誒點解會變成藍？ 嗯， 咁當然有啲記得利益啦，嗰啲就藍緊㗎啦，嗰啲心藍緊㗎啦。咁如果唔係冇記得利益嘅，咁其實佢嗰個藍係咪真係咁撚討厭嗰只藍咧？唔係啊，我成日覺得。即係但係講真，而家一分黃藍就敵對啊。 嗯， 就敵對啊。即 係佢好多淺藍嗰啲係喂你唔好阻住我翻工揾食啦嗰只嘅啫 其實淺黃都有啦，淺黃都有唔好阻住我翻工揾食啦。咁其實只係佢哋嗰個諗法，用咗去撐政府嘅方法而唔希望你哋俾人打。我就覺得好多淺藍係咁嘅，所以唔好怪曬人。唔好怪曬人，做嘢一定諗清楚啲先。即係可能 我唔係喎，我怪佢，我怪佢搞唔成啲罷工，搞到我要翻工。 係咯，佢啲黃色嘅問題啊，我都成日咁講噶。好似上次咁屌，我諗住我諗住呢度住多晚啫。 係咯， 係咪先？屌， 搞唔成， 辦事不力啲示威者，屌你釘個。掟个垃圾桶喺上水咪屌你咯，大家 happy 都开心，系咪先？屌你咯，喂，唉，算，不过我哋唔割只嘅，核爆都唔割，就系我咧，我成日觉得核爆都唔割，系死个运会死喺度。好啦，唔讲呢样嘢啦，讲下讲咗我嗰度先啦。咁我咪上个再上个礼拜讲嘅，我呢件女就矮我少，高我少少，着咗高踭鞋。咁啊喺个样仲系靓噶。靚嘅喎，但係佢嗰種靚咧，就同阿大的嗰條女嗰種靚就兩種嘅，兩種嘅。咁阿大的嗰個女仔就襟睇啲嘅，嗰個係撒眼啲，撒眼嬌嚟嘅啫。咁其實都冇乜所謂啊。咁當然 撒眼一萬咪啱咯， 係啊，一萬啱曬啦，係咪先？即係阿大的嗰個就可以睇睇下，越睇越得，越得嘅，睇越得嘅。咁啊，其實兩種啦。咁我可以話靚女嚟㗎啦，唔好話靚女啦，標誌啦。咁佢冇一即係喺個身嗱，佢著身又唔差嘅。因為我咪講過佢會攞咗件外套出嚟嘅，佢開頭咧就著住一個黑色全黑色嘅，好似示威者咁嘅，但又有少少漏屌裙嘅連身裙，咁啊短袖嘅，咁啊佢凍啦，咁跟住我話除件外套俾你褸啊，佢唔使，佢自己行咗出去出邊攞咗件外套，佢就攞咗一件短身嘅，好似牛仔褸嘅格仔，紅色格仔外套褸住，哇好撚好睇，好撚好睇。咁啊，即係證明佢即係佢個身形高啊，所以佢點著都好睇。咁啊冇嘢啦，咁啊照計啦，我哋係一齊同佢玩啦。咁啊佢又好啊，幫我頂酒啊。所以我唔係好醉嘅就幫我頂下酒。咁啊佢自己又唔係飲得多啦，佢飲少少啦。跟住我好快就話老婆老婆乜老婆都未搏我，我飲過啦。咁啊形成咗佢啲女唔問咯。即係你知唔知咧？逢係呢啲場咧，即係我試過好多次㗎啦，唔係我啊，因為我好快就表明咗我嘅身份，我帶你出街㗎嘛。咁如果大的啊嗰啲佢哋嗰啲咧，佢唔會話俾你我係咪真係出街㗎嘛。咁啊，嗰條女都坐下就會問你，你帶唔帶佢出街㗎喎？其實好多次咁啊，其實我未試過㗎。咁啊，大的佢哋試好多次，佢次次都係咁。 你而家未試過啦，你次次同媽咪講話一定要揾過夜嘅，咁梗係唔使問啦，點會問你啫？ 咁啊，好快啦，咁啊，都唔錯，玩得唔錯。咁啊，跟住梗係上班房啦，去大的嗰間房嚟接咗女之後，跟住我咪落翻去，因為大的六樓，我就五樓。咁我就五樓嗰度，跟住梗係幫襯下個崔士眼啦、崔世安啦，即係幾好玩啊！崔世安話俾佢聽，嗱咁跟住咪，唔等佢就自己沖個涼先，自己沖個涼先。咁啊，當然有浴缸啦，費事同佢浸啦，你知？屌，即係費，即係你要嗌佢浸咧，我覺得又要一番唇舌嘅。咁啊，而家費事㗎啦，費事㗎啦，呢啲 又要拆，又要拆浴缸嚟成。 我唔拆㗎啦，仲得閒拆咩？唔同啦，你知唔知？而家我點樣咧？我會煮神山苦噶嘛，係咪先？咁我第一學水咧，我滾咗我就倒咗個浴缸度噶啦。 消下毒先。咁、哦啊、第二次咧，我跟住因為我每次都買一支，另外買一支水，嗰、嗯、支水用我嚟煲水噶啦，我嚟沖神山苦啦。我就覺得飲水游水咧，即係用水游水煲咧。嗰啲水質唔得啊！ 係啊，冇啊！我喺呢度住十年，我都唔飲水。 嚇、啊！即係我啲水質唔得啊，影響啲神山苦，你明唔明白啊？ 嗯， 我就係一個咁嘅諗法嘅，即係唔知係咪呢個諗法咧？我成日覺得，即係要一用咗嗰啲支裝嘅蒸餾水咧，支裝水咧，咁神山苦效力好啲嘅喎。其實應該唔係嘅，但我心理作用啦。咁我話唔撚你嘅啦，咁自己沖個涼先啦。咁沖完涼之後，我咪攤喺度咯。咁等佢啦。咁呢間酒店咧，雖然咧就幾好，但係唯一有一樣唔好咧，就係咩咧？佢冇浴袍。 哦， 佢真係乜撚都有啊！佢仲會送一個環保袋俾你，嗰啲環保袋又有啦。嗰對拖鞋又零舍厚啊。 嗯。 啊，又有蘇跑，又有成七件套齊曬。 嗯。 佢乜撚嘢都有，就係淨係冇浴袍。 問佢攞會唔會有咧？ 我估會有，我估會有。 佢可能啲客成日偷走咧， 係啊， 偷走咧，所以即係唔問人哋咯。 係咯，咁我唔撚理佢啦。咁我咪冇咪算咯，嬲條毛巾咯。咁我因為我條毛巾就因為我去間酒店之前咧，實咧我已經浸咗一次浴缸噶啦。我唔好嘥浸咗先啦。咁我條毛巾就已經放咗喺出邊。咁第二條毛巾咧就佢啊嘛，我冇得用啦。咁沖完涼之後。我咪揦埋啲山山虎虎，赤條條，其實已經硬硬地㗎啦，啲神山虎嚟㗎嘛，應該硬硬地㗎。咁行出嚟俾我望一望先啦。嗱，你今晚要對付佢喎、啊，咁呢佢都 見唔見 啊？嗱，而家未硬啊，而家嚟嘅即係一個半軟狀態嘅，都咁撚粗碌喎、啊，你啊，你驚唔驚？咁當然啦，佢好似望一望，有啲不屑嘅眼光咯，係嗰啲。呢啲我估嘅啫，你即係心理陰影又揾就知啦， 又帶佢哋陰影撲街。 啊，咁冇乜嘢啊，咁我攤喺嗰度，咁啊唞下先啦，咁等佢沖涼。啊，吳家產啲都沖涼，點解咁撚耐嘅咧？我覺得我好似瞓撚著咗㗎啦。咁啊唔緊要，我嗌佢到要沖完涼嘅時候，佢嬲住條毛巾啦。咁啊佢會拍醒你喎，即係少少，唔係真係好強烈咁嗌醒你啦。咁啊嚟到呢，佢會撞一撞你啊咁樣，作為你沖完涼啦。咁沖完涼梗係嚟了啦，係咪先？因為一掂就硬嘅啦，好撚快硬嘅啫，啲神山虎。一掂硬，係咪梗係打下企輪啦？喂，唔反抗喎，大車喎，滿意到震啦，係咪先？解開佢嗰件。佢嗰個毛巾先，一揸落去，撇， 哦， 即係個撇嗰個情況係點樣呢？如果佢唔撇嘅話，我估佢有 B 級以上，C 級，但係佢而家揸落去，佢係得 A 級， 哦， 佢係唔見咗三分二忽肉， 即係豆袋型， 但我即係好似乜撚嘢呢？好似面粉，稀撚色咗嘅面粉，即係面粉已經稀色㗎啦，其實係嘛？佢仲要比面粉仲稀色啲，即係嗰種淋嗰種感覺咧，而家真係唔識講，即係總之係好撚柒淋啊！咁嗰個波係即係應該其實已經有啲肉㗎嘛，應該有肉嘅地方係冇撚咗咯。咁我跟住就話佢因為多人搏啦，照搏啦咁樣。咁當然神山虎嗰啲又係呢啲搏嘢做愛嘅嘢，唔好講啦。咁搏完之後，咁我問啦，咁我問啊，點解你 咁撇？ 我話啊，你反正我揸緊佢嘅，咁啊屌完閪嗰陣，唞唞之後我揸嘅。咁佢唔想俾我揸嘅，一屌閪嗰陣俾揸，即係屌完佢唔好想俾你揸，因為缺陷嚟啊嘛，我覺得佢缺陷嚟噶嘛。咁跟住咧，佢自己投我啦。佢話佢做個手術。 掹翻就變咗咁啦。 可能係啦，可能就因為。以前做過手術就擴大咗，而家粗翻出嚟啦。咁啊，以前咁啊，佢回復翻而家個撇嗰個感覺啦。咁啊，大的就同我講，因為我第二朝問啊，大的我就話撇嘅啫噃。大的就話生過咯，但我又真係唔覺喎。因為其實嗱呢樣我好撚叻嘅，即係你咧逢係咧，我係知道啲見到啲女咧有妊娠紋咧，其實喺邊幾個位置有妊娠紋咧？同埋邊個位置開過刀咧？我係睇得好清楚嘅，即係甚至乎小豬就係冇妊娠紋嘅，但係佢開過刀咧，佢嗰個刀疤咧好薄㗎啫，睇唔到嘅，好多人係你留意唔到嘅，我都知㗎。當然我見過好耐啦， 摸就 feel 到啦，應該 啊， 但係嗰條女咧就應該幾 fit 下嘅喎，真係幾 fit 下嘅。佢冇乜妊娠紋啦，冇妊娠紋，亦都冇刀疤嘅。 嗯， 因為其實摸都摸到嘅嘛。嚇、嗯、咁、啊，但係佢只波就撇到咧、 嗯， 但係佢撇到嚟，佢連個乳頭都冇乜點反，冇乜反應啊。 嗯， 即係點樣捋啊？點樣搣啊？點樣彈啊？咁、嗯、都冇。咁啊唔緊要啦，咁都為咗做愛啫，係咪先？咁啊屌撚咗一跳啦，咁啊跟住係瞓啦。 嗯， 咁啊瞓到大概七点零八点啦，咁啊自己啲神山虎其实已经压咗好多次噶啦，咁啊唉又上嚟，咁啊又做一次啦，咁、 嗯、 做第二次啦，咁啊梗系唔做啦，咁、 嗯、 啊通常咧，你知我成日咁样噶嘛，我希望可以有翻几个钟头一条友瞓晒一张床啊，咪好舒服噶嘛，系咪先？咁啊我谂住啊俾钱佢啦，吓微信俾2300。因為之前我已經俾咗一百蚊紅包佢噶啦，2300，咁我俾完我諗住你走啦，可以，咁、 嗯、 我咪可以一條友瞓曬張牀咯，唔撚走，喺度仲喺度瞓喎，咁、 嗯、 當然你唔走我就照揸啦， 整多劑啦， 冇啦冇啦，黐撚線死咩冇命啊，咁樣我咪咁咪因為照瞓咯，咁、 嗯、 因為有條女喺度咧，咁我始終我瞓得唔冧嘅，唔冧嘅，咁啊其實唔係唔冧啊。有嘢揸咪唔諗咯，你有手你有手藝啊嘛，你得閒有手藝又可以揸下，又可以炒下炒下，都好撚過癮噶嘛，咁、 嗯、 你咪冇瞓咯，直至到11:30，我起身刷牙，因為我約咗大的啊12:30喺樓下等，咁、 嗯、 我就刷牙就，佢先我刷完牙啦，我仲瞓一陣先，因為約咗大的係12:30啊嘛，咁、 嗯、 我就11:30就刷牙，咁樣刷完牙都係12:00未夠，咁我攤翻喺張牀度咯。嗰條女見到我刷完牙，佢、自己先至絲絲然走去梳洗，跟住就話多謝喎，咁佢就走咗。即係嗱，你諗下嗱，我點解嗱？我最後就知啦，點解呢件女佢有 AA 牌嘅質素？佢夠高。夠靚，而且唔肥嘅，唔肥嘅，即係坦白講，即係玩只腳都夠，但係多晚不勝酒力啊，就冇時間玩啦，咁我冇乜點樣玩只腳啦。但係咧，佢成晚都表現都好嘅，冇一樣我係唔滿意嘅。但去到點解佢唔值呢個2600或者3000咧？就因為佢對波。佢坦白講啦，因為如果我係一個客人。我要揀一個2600或者3000，或者揀3000啦。佢個質素已經係3000，3000嘅話，喂，我梗係要求會高啲啦。除咗你個樣子之外，你個身形我都覺得應該好啲啦。但坦白講，要一除咗衫，呢件女佢嗰對波，你真係，你真係 唔整嗰陣可能仲好啲。 係啦係啦，你真係覺得好撚好撚乜眼嘅，你覺得你係覺得冇乜胃口。當然啦，佢縮細咗，佢變咗比較 A 咗啦。某程度我應該中意啦。Sorry， 我唔中意。 因為佢啲皮撐大咗啦。 係啦，因為佢墮啊，撇啊，唉，塌啊塌。 原本係 A 嘅，咁你跟住夾硬塞大佢，佢啲皮啊撐大咗。 係啦， 跟住你又掹翻走嗰嚿嘢，咁啲皮撐大咗咪 墮咯。咁我反而唔中意，但係我中意平嘅，我都唔中意。即係佢，所以咧可能咧佢。咁樣先上唔到 AA 牌，但係坦白講，但係如果2300咧，呢件女其實係物超所值，即係由頭到尾，由玩到做愛，只唔睇咗波，唔揸女波，你係零投訴，第一揸女波，你就將所有嘢咧，你都幻滅，因為尤其是我啊。我真係唔鍾意太大，其實呢條呢啱啱好，如果佢冇塞過對塞啲嘢入去呢，掹返出嚟呢條呢啱啱好，我就覺得呢個2300就睇到睇到好街，你話2600冇得比㗎，就係為咗個少少，所以我又成日覺得唉，有時啲女整乜鳩啊，整 即係所以我好反對啲女人動刀，一動刀就有危險， 唔係咁你整下雙眼皮嗰啲我覺得咩嘅，打下玻尿酸嗰啲我都覺得 OK 嘅，即係唔係 始終 玻尿酸嗰啲食肉 菌嗰啲， 食肉菌打瘦面針嗰啲， 咪始終都有副作用㗎。 但你記住， 打完食肉菌嗰啲，你老咗，你啲肌肉就 僵硬冇表情。 我好撚簡單，你打還打，你都唔喺大陸打喎。 嗯， 因為你知道咧，其實我知你 屌你喺香港打咪一樣死噶， 唔關事啊。大陸打嗰啲咧， 大陸打死 自己喺淘寶買、 啊、 買翻嚟嗰個美容院嗰個師傅。 嗯， 佢可能小學都未讀過㗎， 嗯， 佢就幫你打啦， 讀過幾堂所謂美容課程㗎啫嘛， 係啊，佢就幫你打㗎啦， 嗯， 好似我哋乜前節目主持人嗰個前妻咪開撚咗嗰間美容院咯，佢咪幫人 啲嗰啲啊， 佢咪幫人打呢啲咁嘅針咯，佢、 嗯、 打喎、啊，暗街仔佢真係屌你啲字都唔識多過個文盲嚟喎。嗯哇！大佬，你先攞條命教飛都唔撚緊要。我識個朋友，我以前嗰個契妹啊， 嗯， 佢自己喺淘寶自己淘啲壽命針翻嚟自己打， 黐線 都不得止啊！好朋友啊嘛，應該輸啊！佢幫你打埋啊！我屌你黐啦，咪傻啊你！即係我哋講你真係害死人啊！ 大佬嗰啲醫療用品即係點可以隨便塗啊？ 創傷性。 可能要雪，即系要雪住咁啊！呢啲嘢， 我听我细妹讲咧，佢系有啲咩类似干冰嗰啲嘢敷住嘅、 嗯， 而且佢都系嗌咧，都系嗌翻深圳嘅乜嘢，我都唔讲嗰啲真伪啊，大佬、 嗯。 喂，你打嗰个捻样，嗰个人系乜嘢人嚟先、嗯？你书都未读过，未知完之后，你即系可能 面部几 多一个朋友帮你打，佢自己可能。自己幫自己打過 面部幾多三叉神經嗰啲嘢， 你 隨便一支針落去， 你要用幾多份量，你自己都唔知咯。 咪咯， 香港起碼你都會坐監啊！坦白講，喺、嗯、大陸，喂， 打完都唔知 嗱，我哋 唔知揾邊個追究。 我哋某個節目前妻到而家未坐監，我諗佢應該點都有少少醫療失誤，試過一兩次話搞成搞年幾個咁嘅容院係咪先？幫人打呢啲咁嘅嘢。系咪先？當然好好揾啦。咁、 嗯、 我諗佢都未坐監嘅話，我諗真係可能幾撚大鑊嘅喎。即當然啦，可能打呢針嘅話係好 easy 啦，係嘛？但係講真，喂，喺大陸就唔好搞呢啲咁嘅嘢啦。 咪咯， 唉，真係唔好攞條命去教飛、 嗯、 做人嘅嘢，係嘛？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 嗯、 我都講下啦，打賞照求啦，神山府要買啦，嚇、嗯 嗯，懲罰下佢。 區議會選舉應該仲好似仲有嘅。咁我都希望啲網友呢次投一個意識形態票啦，係咪先？咁啊 變相公投嚟㗎呢次， 係啦，即係變相公投嚟㗎啦，即係話俾你聽，我係對個政府幾不滿啊！ 重奪區議會、立法會就 阿老蕭話齋，選贏一場區議會好過你一百場掟磚啦，係咪先？ 冇錯，個成本低好多， 成本低好多啊嘛，係咪先？咁啊，記住啦，希望啲網友撐撐啦嚇，咁啊。下個禮拜應該翻嚟就會講一講啊！我本來有一單網友 case 可以分享一下，不過就時間唔夠啦。睇、下個禮拜講唔講到咯，唔講唔到就唔以後都唔講噶啦。咁、 嗯、 啊，就算唔講唔到咧，咁啊大的生日會，唔知但係而家暫定係會參加佢生日會，因為你知我、嗯、我一湊侄女就去唔到啦。咁、 禮拜六啊，下個禮拜六啊， 係啊，咁節目出街下個禮拜節目。而家錄音下個禮拜六啊，你嚟到咪嚟咯？ 我度下啦， 你度唔到噶啦，邊有時間啊？你 唔係我度到過夜咯。 我同阿大的係諗撚過你啊。嗰日食飯咧，我係諗撚過你點樣可以同你太太點樣，我哋係全部零方法啊。我哋講曬好多方法，你點樣走啊？點樣坐巴士走啊？ 冇啦，過夜㗎啦。如果嚟得就一定唔會唔過夜㗎啦。 係啊。我唔同你講呢樣嘢，我唔同你講呢樣嘢，但你放心，就算阿大德呢次你冇份啦，咁橫江都點都會同你去一次嘅嚇，咁、當然食下扒先啦，到時可能我唔擔保啊，咁啊睇下啦，咁啊當然啦，或者 幫大阪去探下路先咯， 啊咁如果有網友想冒下險嘅橫江嘅話，好似呢期嘅話，我唔會搞團住嘅。所以如果呢期你哋要去玩咧，都可以跨我嘅，咁嗌埋我啦，有時做攞嚟做下節目啊嘛，係咪先？一家便宜兩家著啊！ 揾揾日吹下雞咯， 唔吹啊！我暫時都唔吹住。 我吹咯， 你吹啊？都得嘅。咁坦白講，橫江其實經過 Alice 咧喺個討論區咁樣講咧， 我真係啊！ 喂，坦白講，我都危危乎咯，我都覺得驚驚地啦。喂，好啱噶，啲網友一揦嘢即係肯講，好過唔肯講啊！ 咁啊 係，即係咧，你只係將你個 痛苦建唔係將我哋嘅快樂建築喺你嘅痛苦身上邊，我哋驚挨人。 嗯， 總之你挨嘢就做好啦。你挨嘢同我哋講聲，我哋下次就死定啲。 嗯， 啊，當然你我都唔，我哋作為朋友，我梗係希望你長命百歲啦。即係等於一樣，我作為朋友，我唔希望你成日挨啦。 嗯， 但係佢真係合格，真係成日挨噶嘛，係咪先？咁當然我會引以為鑑啦，嚇。咁當然我亦都信得個林林咧，介紹俾我嗰件就唔係俾你嗰啲啦，係咪先？但係當然佢介紹得俾我嗰啲。我都睇相嘅啫，都我都係奶，我都有奶過嘅。 嗯， 咁樣但係我奶嘅比例就少好多。 嗯， 冇佢奶得咁撚金。 嗯， 佢獲新鮮， 獲金， 獲金。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好， 咁啊，下個禮拜應該睇下講網友啊，定係講啊大啲嘅生日會啦。 嗯， 到時先知㗎啦。咁啊，下個禮拜見啦，榮光 歸香港， 耀希房啊，拜拜，拜拜，拜拜，拜拜。